成长的滋味。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腾讯发布游戏试运行新机制，将未成年人游戏消费提醒的统计标准由单日累计超500元改为近30日内累计消费达500元。上海出台规定，企业购买商品住房必须同时满足设立年限满5年，在本市累计缴纳税款金额达100万元等条件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德国宝马汽车公司近日致信美国商务部，呼吁美方不要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。据日媒报道，日本将扩充以外国游客为对象的消费税免税制度，指定物品合计购买额达5000日元以上就属于免税对象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。《权力的游戏》剧组近日在8年拍摄的大本营贝尔法斯特举行大型杀青派对，各主演齐聚一堂，不少已故角色的演员已专程赶来与剧组话别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增加了12个考古和自然遗址，为其提供国际公约下的法律保护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969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999，越来越动听。 希望随时光轻抚你脸庞。 旁，还有心中的麦浪。我有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，今天最响亮。田野中央，收获坦荡，与梦想往那翅膀。我向往那坚强，穿过所有忧伤。你站在前方，和山岗一样，看着我 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健，向往。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那目前你最向往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千百惠，依然爱你。 心中依然深深爱你，像那钟声还是不停。

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，不能尽欢，爱总是苦短，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。有一种预感像挽回灿烂，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，我坐立难安，望眼欲穿，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，我坐立难安，望眼欲穿，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。 九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，说我学习很认真。爸爸妈妈，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。村口的那条小路，我去了很多次。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，会从这条路回来吗？爸爸妈妈，我想你们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快回来了吗？ 关爱留守儿童，让爱回家。 走上街头的新型垃圾箱，可是才几天的时间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被毁容了，有的被香烟头给烫了。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，请爱护身边的垃圾箱，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整洁，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尽的等候，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。哦，爱情的故事的我，就像一场空白等候。爱情的故事给我，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。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我不懂，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咖啡是苦还是甜，不在于怎样搅拌，而在于是否放糖。人生是喜还是悲，不在于怎样抱怨，而在于能否超越。遇到困难，有人觉得太倒霉了，而有人却可以坦然面对。人这一辈子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，是困在阴影中，还是笑着走出来，只有靠自己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李珂，失意也好，挫折也罢，愿你都能勇敢面对。 我们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。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。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。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。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